在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下，平北军民不畏流血牺牲，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。他们用鲜血铸造了不朽的丰碑，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激励我们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，继2017年12月延庆区推出大型文献纪录电影《北平以北》后，在老一辈艺术家指导并参与下，近日由延庆区委宣传部、延庆区文联共同推出反映平北抗日英雄人物的系列评书《平北英魂谱》，欢迎收听。抗战英雄杨秀奎，演播王风尘。 今天给你讲的呀，是抗战英雄杨秀奎。杨秀奎是咱们延庆县北红门村的人，他家里头兄弟四个，杨秀奎排行老三呢，哎呦，家境十分贫寒，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一家四个男孩子，那养活起来呀更加困难，尤其是到了杨秀奎17岁的时候，所谓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呀，饭量也大，也正在发育的时候，吃的也多，那家里很贫苦啊，哪有那么多粮食供他吃，所以家里经常是断炊。那怎么办呢？正好那个时候啊，日本正在修佛峪口的公路，修公路得需要民工啊，那民工从哪找呢？附近各村各店去摊派，每个村必须派多少民工过来修，也不是不给钱，给多少呢？一个月给7斗高粱米。那这个事情被杨秀奎知道了，17岁的孩子还不明白日本人对这民工有多厉害呢，他就看到那7斗高粱米了，心说或者7斗高粱米好歹也是粮食啊，我要是把它挣到手里，那怎么着也够我吃几天的，也为家里啊减轻一下负担。于是杨秀奎就对母亲说了，说我打算呢到佛峪口给日本人修公路去。哎呦，老太太一听，孩儿啊，你到哪去？佛峪口给日本人修公路啊？哎呦，你可不知道日本人多厉害呀，我是听人说了，给他们做工啊，那就像在地狱里服役一样啊，能够活着回来那就算命大哟，有钱人宁可花钱雇人也不愿意去。你到那干嘛呀？娘啊，我不到那去，咱家里穷的揭不开锅了，到那里干个活还能够挣7斗高粱米呢，7斗高粱米拿回来，咱一家人不是能活几天吗？哎呦，孩子呀，那可不是人干的活。娘啊，您放心，没有吃不了的苦，没有受不了的罪，那不就是修路吗？他日本人再狠，他还能怎么地？把我们打死，他找谁给他修路去？再说了，儿子也不傻，哎，我到那里看看，如果真的像外界传闻那样，日本人对待中国劳工那么的残忍，我呀就不干了。如果能够忍受，我就给他干几天，把那7斗高粱米挣回来，咱一家人的贴补生活。哎呀，当老娘的真的不愿让孩子去干呢，但是真没辙呀，在家里瞪眼就得饿死，千叮咛万嘱咐，你一定要小心谨慎的，干活的时候一定要长个眼，实在不好干就回来。你放心吧，妈，你在家请好吧，孩子我出去完整出去，我完整回来。就这么着，杨秀奎来到佛峪口开始打工修路，在这工地上干了不到一个月，亲眼目睹了日本人